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贾杰。贾杰你好。 你好香露，大家好。 今天请贾杰过来呢，一方面是回答一些朋友在选择工作、在跳槽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有这个管理员工方面的一些问题。此外呢，也有一个小话题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要和他探讨一下哈。相信很多朋友都参加过婚礼啊，随过份子。那有一些呢是同事的婚礼啊，有位朋友问我们，他说新来没多久的同事结婚了，给大家发喜帖，请大家参加他的婚礼，可我跟他才认识没有一两个月呀，我该去吗？万一他辞职了呢？首先我们说说这个新来的同事该不该给同事发喜帖这事儿吧。贾杰你怎么看？ 他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企业呢，他有每个企业的这种员工文化或者叫员工氛围。 嗯， 你比如说我在好几个企业里边，因为我经常给他们做培训嘛。 嗯， 有的企业就是即使是老员工，就是我们接触多年了，也不会去发喜帖。就是现在人们会把工作关系跟生活关系完全分开。那这个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有点不近人情啊。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好多年了，结婚了都不告诉我，就只发个喜糖，对吧？也没有邀请我们去参加婚礼。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无论是新员工老员工，只要结婚大家就随份子。那这个呢，就是说啊，那可能更符合中国的这种人情社会。就是约定俗成的这个东西。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说啊，我只给好一点的， 就是跟他熟的吧。 对，跟他熟的呀，就是因为这个讲究人情来往嘛。所以呢，人们冲突的就是，就像刚才这个人担忧的一样，说，哎，那万一过两年他辞职了，或者我结婚之前没遇到他怎么办，对吧？或者说是，哎，这个还不回来怎么办，对吧？ 对对。 那其实我想的是，既然你们这个企业是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其实最终是平衡的， 嗯， 对吧？你比如说，那也有可能你在这里结婚了，也有新来的同事，对吧？那还有可能，即使你结婚了，那可能还要生小孩啊。就只要这里有这样的人情份，你总早晚会站回来的。 贾杰的意思呢，说后面总有接棒的， 对， 不一定是他， 对，但你那个钱应该能回来， 所以你走了， 对，不要过于在意这个东西。 是，我想说呢，可能大家选择是去还是不去，就怕是遇到极品同事， 对， 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 奇葩嘛，没办法， 对，那我去了，日后呢？他也不对我有所表示，是吧？ 对， 甚至当成没事人一样。 嗯， 啊，或者是其他的同事呢，反正好像也不咋地。 嗯， 啊，那就我这儿当冤大头。 嗯， 啊，是不是有点傻啊？ 嗯， 啊，大家可能还是在意的，一方面是你说的那个企业的氛围啊。 嗯，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于这个人。 嗯， 就是结婚的这个人， 对， 他到底怎么样？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吃一堑长一智，经一事识一人， 嗯， 对吧？就是说，哎，经过这样的事情，可能你随了份子，但是你看清了这个人， 对， 嗯， 也不要把这个礼金看得太重要，对不对？ 嗯， 那万一有一天你在路上也捡回来呢？对，还有就是，因为你可能以后也要办事儿，是吧？或者说你以后也要遇到事儿。 对 啊，咱们不说这个都要办婚礼， 对， 大操大办， 嗯， 但也许以后你也遇到一些事。 是， 我觉得 从大面上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也会给予你帮助，或者说你在求助的时候， 嗯， 也会给予你帮助， 嗯， 所以，不要在意，就是我的每一个付出都应该得到直接的回报， 对， 可能有些回报是间接的， 嗯， 我这么看啊，比如说，树立了你一个乐善好，也不能说乐善好施啊， 热心肠， 热心肠啊， 随和， 哎，有好人缘啊， 对， 这么一种形象， 嗯， 那么可能在职场当中也会给你带来加分的， 嗯。它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关系的这种规则一样， 嗯， 如果你还打算在这儿干久长久一点的话，那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承担，万一我要是不随份子不去参加，会不会被大家孤立， 对， 或者说是大家对我的评价会打折扣， 嗯， 你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 嗯， 因为这种也不一定必然发生，也许有的人就说，哎呀，人家刚来又不认识你，人家不给你也是正常的， 嗯， 然后呢也有可能就会这么说，哎，我们大家都随了，为什么只有他没有随， 嗯， 那看来他跟我们不一样，或者说他是不是在这干不长， 嗯 嗯，就是你的决策你必须为此去承担责任， 对， 嗯， 当然呢一个环境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他也有自己的个性，我凭什么要跟你们这样？ 对，就看你无论选哪个，你能不能坚定的去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承担这些想法带来的这些行为结果。嗯， 我想的是，不会因为你一次不随份子， 是， 或者说随了一次份子，大家对你的这个感受就发生 翻天覆地的 截然的变化，对吧？ 嗯 啊，很多事情都是不积跬步是吧， 对，不以至千里， 对，就是这样，嗯，你跟别人的交往是在于一些小细节，是在于天长地久的， 对， 日久见人心，慢慢大家也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即使你不参加婚礼， 嗯， 没有随份子这一套， 嗯， 但是你在别的地方你表现出了职场当中应有的合作， 嗯， 或者是大度， 嗯， 等等，那大家还只要不遇到极品， 这个就还是分开看，我觉得嗯，因为如果入职的话，新员工或者刚来的也不可能就你一个，你可以问问大家， 嗯， 也可以问问你的上级领导，说哎，咱们这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我们大概给多少钱合适，你看我们也刚来， 这是一种最稳妥的 就很安全那种方法， 哦，是的， 嗯， 哎呀，我估计这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 对，因为现在大家你像麦克斯出的那个2017年的那个调研，就是现在的95后的毕业生基本上三年内的平均雇主数是 2.6 个， 对， 就是基本上一年换一份工作是很平常的，所以他们考虑这个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下一期就要说收到前同事发来的婚礼喜帖我要不要去呢， 对，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可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 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一位朋友的问题。哎呀，这位朋友呢，他说不知不觉在一个公司待了7年，从一个20几岁的帅小伙儿变成了现在的抠脚大叔。 嗯， 什么叫抠脚大叔啊？ 就是中年油腻大叔。 好家伙，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原以为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为你去除铅华，给你灌输社会人生的诸多经历，却不然，只是留下满身的伤痕累累。现在想想有点可笑，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样行尸走肉还是应该为自己拼搏一下呢？他说我们的公司呢是一家国企，性质呢是物业管理公司，说白了开发商是爹，开发完了之后呢让儿子去擦屁股和收租金，还这么理解啊？ 嗯， 事实上物业公司也不这样吧， 我觉得他理解还挺正确的 啊，就是他这个物业公司上面呢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嗯， 那么开发完了之后呢让自己下属的公司呢 成立一个物业公司， 去维护。 嗯， 哎，虽然说在外面啊我们都说自己是国企，可我们心里也很清楚收入很低啊，因为收的钱都给上面了，下面的能养活就可以了，那该怎么办呢？他留在这儿吧，先不说别的，说收入的话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嗯， 他没有说他的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嗯， 哎， 他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他已经能够工作7年，就说明他在这里还是能接纳的，要不能接纳也不会工作这么久， 就是他自己也接纳了。 对， 嗯，这个是逐渐的逐渐的， 因为这个我们说物业公司啊，或者说是跟这种社区的服务啊等等这些公司，它其实在全球都是一个服务化的一个部门，就是他就是满足这些，哎，我特别热心肠的助人的这些人来工作的。他没有什么高官厚禄，说我能够有创造性啊，我能够收入很高啊，或者我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没有。他就是，就像我们国家的现在的行政改革也是这样，就是最终一定是让那些内心热爱服务的人留在这样的岗位上去发光发亮。而不是把那些有企图说我升官发财啊，有更好的这种经济价值啊回报啊这些的人，他就是还是人的这种个性的不一样。 嗯， 你看我们去国外的这些行政部门办事的话，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热情和热爱，就他本身热爱这个东西，他不会在乎其他的。那显然呢他现在更多的在考虑的是这个收入一直也没有变，对吧？然后我在这里，而且他对公司的一个不满就是他认为在这里可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的阅历，但是好像留下来，他刚刚用了一个词叫什么，伤痕 累累， 伤痕累累，对吧？ 就这里面的内耗内斗可能也 是，所以不知道是到底是他管理的这些业主给他带来的伤害， 嗯， 还是他们的内部的这种给他带来的失望。因为他还提到一个，就是虽然收的钱很多，但是都交到上面去了，也有可能是他的期待的一些失望。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要问问他说，既然这个工作这么多的让你不满意，对吧？因为工作七年嘛，估计年龄也没有多大， 也快30了吧。 对啊，那我现在就问你说，如果离开了这家物业管理公司， 嗯， 你还能去做什么既不让你受伤，同时还能让你更好的养活自己的？因为他现在其实不满意的背后是他关注的嘛，对吧？不满意的就是这儿让他伤痕累累，对吧？那我不受伤的是什么？ 嗯， 对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也希望能够更好的过上，能够更好的养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就是你，其实我们就说我们在抱怨什么，其实我们在关注什么。因为他抱怨的就是哎，在工作中的受伤，然后勉强能够养活自己。那我们反过来来讲说，那你的目标就很明确了，其实你期待的工作就是在那个氛围中不受伤，那你要什么？是好的氛围，互相关注，个人的成长，还是其他？ 对， 那第二个你要的那个养活自己，比如你现在的工资大概是多少，你觉得比现在高出多少是你满意的？ 他还用了一个词叫 行尸走肉。 嗯 啊， 好， 那么是不是已经做出了一定的选择了呢？ 那我们就在问说，你不要行尸走肉，你要什么？这是我们现在在咨询中经常遇到，就是在这个焦虑的时代，人们就像疲于奔命的这个动物一样，就是我只知道我要逃避什么，不要什么，但没有人坐下来说我要什么。 嗯， 那我们的一个方法就像刚才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反向转换。 嗯， 因为他关注的就是这三点嘛，对吧？受伤，勉强养活，行尸走肉。那我们反过来问你，不受伤你渴望的工作是什么？ 好，我们来说说反义词好吧。 嗯， 收入比现在高。 高、嗯、对吧，那就问他说，那你至少高多少你就觉得满足了。 伤痕累累，咱们不说这个伤痕累累吧，说这个。 你要什么？ 舒舒服服。 对，有可能。对吧， 行尸走肉。 嗯， 反义词是什么呢？ 不要行尸走肉，要什么、 那我就意气风发。 嗯，可以啊， 踌躇满志。 所以我们经常说，嗯，在咨询中我们一般不给他填词，就问他你要什么，让他创造嘛。对，就每个人他填出来的反义词都不一样。 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他说，好吧，那舒舒服服还能有比现在比如说多一倍的收入， 嗯， 还能意气风发，你觉得哪些人在过这样的生活，拥有这样的工作？ 嗯， 对吧，那这些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工作经历，对吧，拥有什么样的个人品质。 对， 对吧， 我觉得你既然在这个圈子里面，是吧，还是去找一下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 对 大公司的一些从业人员。 对， 哪怕不认识，通过人介绍，现在这个社会想找个人， 因为你本身搞物业，你就能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请人吃顿饭 你都可以去问， 是不是啊？ 对，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没有跟我有太多利益的冲突，我还是很愿意 什么都愿意告诉你 帮你的。 对 对 吧，对对对， 哎，所以呢，特别是俗话说不耻下问的时候，人家更愿意帮助你。 嗯， 而且呢你又有这种上进心， 嗯， 人家也觉得啊，此才啊可造也。 就表现出自己一个求知的这种态度。 对，我觉得能打动人的。 对， 所以呢去打听打听呗。 嗯， 打听打听就是说，那我想成为你， 嗯， 我该怎么做， 给我指条路呗。 指条路呗。 嗯， 哎，是吧。 对， 嗯，带着小礼物啊啥的，吃顿饭啥的， 嗯， 好好聊一聊。 Yeah, oh, 让我相信未来，每一天充满期待，就现在。Oh, oh, oh, 请别太意外，也不要感慨，你是不是厌倦了等待？沿途的站牌，记录下期待，让梦想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接着前面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再来探讨一个话题，为什么要等到七年他才提出来？ 温水煮青蛙，煮七年是不是快煮熟了就？ 就是我们说，如果一个工作就是一无是处，但你依然能坚持， 嗯，一定有 支撑，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支撑你的是什么。 对， 也许那是你的软肋，也有可能是一个心理问题。 也许下班早啊。 对啊， 是吧，嗯，也许离家近， 稳定啊，对吧，或者说是，嗯， 对， 也有可能是轻松啊， 嗯 嗯 嗯，但是就是跟温室煮青蛙一样嘛，它舒服嘛， 对，它就没有这种要出来的强烈的这种行动力， 嗯， 就是停留在念头，而不是把它转化成现实的行动。 那么你写下这段文字，是什么刺激了你？受啥刺激了？ 最近到底受什么刺激啊？就被外界唤醒嘛， 对吧？我有一期节目咱们谈到一个阈值的问题，是吧，嗯，你比如说温水煮青蛙，那个水温在 达到某个 十几度的时候还舒服，是吧， 对对对， 突然一下子过了某个临界点了，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热了， 对， 然后越来越热， 是 就不舒服了。 对，那我们现在就给他一个时间底线，对吧？你已经在这里干了七年了，你觉得如果这种状态一直不变的话， 那你就快 熟了。你最多待到什么时候？ 哎， 因为未来的一切是不确定，但时间会按时到达。就我们设置一个时间底线， 嗯， 你就可以变不可控为可控了， 嗯， 也会给自己一个紧迫感。 嗯嗯，是。从他的案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生发出一些提示来，就是，嗯，如果你在一个当时你觉得还不错的地方，一定还是要有一点居安思危的这个， 意识， 意识，对， 嗯， 意识，嗯，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一旦想到的时候，可能错失了最佳的时间点了。 对， 你刚才说这个，现在大学生在一个单位也就工作两年多， 嗯， 是吧？ 嗯。 这个意识有点太早了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他们毕业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不要把你每一份工作想的那么多。 嗯， 就是你只确定一到两个需求，就是哎，我人生这三年什么是最重要的。 嗯， 对吧？比如说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甚至家庭还需要有经济负担，我们就说那这三年就是先挣钱。 嗯， 因为没有这个你会更焦虑，就生存焦虑是无法摆脱的。比如有的人就会说，哦，我这三年就是先在行业里学新的东西，对吧， 嗯， 接触的客户越多越好，了解的现实越多越好，那好，那你找工作就按这一个标准去人才市场里去挑。 嗯， 就是当你目标很清晰的时候，你的主动性就强，说，哦，这三年不是这样的，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我还得照顾他们，我得离家近一点。好，那你就画一个范围，就像你刚才说，以你家为中心画一个圈，不能超过多少公里。就当一切不可控变成可控的时候，你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更加坚定。 嗯 嗯，否则的话就是说，哎呀，今天看着，哎呀，这家公司前景很好，哎呀，这家公司收入很高，哎呀，这家公司离家很近，但是没有一个完全就我们说的活少钱多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近，没有完美的工作，那你这个时候就得确定，那我这两到三年什么最重要。就阶段目标， 对，凡事也要度，做职业规划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太躁动， 对，就不要追求过于完美，就是你要知道说， 嗯， 我只有阶段目标实现了，人生的目标才能够越来越近， 嗯， 不能一下把所有宝都压在一个选择上，这样你是找不到的。 回到刚才你说的这两年多换一个单位， 嗯， 跟这七年多 都没有换， 都不磨。这就是两个极端， 那就说明这个痛苦还不够痛， 嗯。 就像你说那个青蛙一样，对吧？如果没到那个点上，人是不会去改变的。 嗯， 但是他现在已经有这个意识了，我们就说， 对， 那你就尽快先去行动，去找人了解了解啊，再去认识认识自己啊，早做准备，肯定要更好嘛。 嗯，是，其实也有些工作性质，他也决定了啊，他和外界接触的程度， 嗯 嗯，比如说和他的同龄人呐， 嗯， 同行业接触的这个程度啊，他做这个工作是不是？和外界原来的同学呀，原来的好朋友接触的少了一些呢？ 对，因为有可能他接触的就是这些业主啊， 对， 在家里的这些 啊，也能够影响到他的这视野啊和格局， 对 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只是把这个眼光放在眼前的这个自己单位啊，就一亩三分地儿上， 嗯， 也。在适当的时候也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 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的格局更高，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这发展的这种定位啊，就描绘的可能更准确一些，要不然就是没人自己在那瞎想。 闭门造车， 啊。脱离了现实也是不可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When I am down, and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话题， 世界很喧嚣，既然不能逃离，那就积极参与。 观点， 有些事别人不问，你可能永远不会想。 问题， 就算只剩一秒，也不能放弃思考。案例， 话题， 观点， 问题，职场帮帮团四合一组合拳，请接招。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内容。大家好，我是香露，现在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当然也关注创业者。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我们要请今天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贾杰来回答一下哈。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领导带员工的问题。这位领导呢也算是一个创业者，他说3月份的时候啊，我试用了两个新员工，一个37岁的女士，一个22岁的男士，因为在忙其他的事情，就让这个女的带男的。一晃2个多月过去了，需要面对他们转正的问题，这才回过神来，让助理打出他们的拓展业绩，心里凉了半截。两个人呢2个月总共跑了10家客户，铺货额不到5000块，至于销售回款更是1000元不到。我们打断一下啊，他这工作应该是销售啊， 他在忙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他的公司嘛。 嗯 嗯。那么到底给不给他们转正呢？我很纠结，给他们开了一个会，效果不是很理想。 嗯。 五一放了几天假，前3天我在焦躁当中度过。 嗯。 前天呢给厂家打电话，他们劝我只做政府部门。 嗯， 又给另外一个厂家打电话， 嗯， 也劝我裁员， 嗯， 我一直在犹豫是不是给他们转正， 嗯， 今天打电话给一个男的业务， 嗯，就22岁那个， 对，让他来谈一下，他是新人的， 嗯， 如果能够达成共识我就想留他， 嗯， 快6点了才来， 啊， 我问他，那 有什么想法， 你进入公司的时候你想没想好， 啊， 他说没有，我说你对公司前景和业务怎么看，他说不在乎。 嗯， 我说那你来公司干什么，他说学经验。 嗯， 1年后肯定要走。22岁啊， 嗯， 这真敢说是吧， 对， 咱们这年龄肯定不敢这么说， 是的 啊，说老板我以后肯定是要走的。我就想发火啊， 嗯， 就这个咨询者本人啊，他说我就问他，那你一天跑几家店，他说大概跑10家，我估计他跑7-8家都难。 嗯， 我说我以前一天跑60家店。 嗯， 他很无语，我也很无语。 嗯， 我问他业务上遇到什么问题啊，他说代销客户应该我签字，代就代理的代，销是销售的销。 嗯， 不应该让业务员承担责任。 嗯， 我说如果你是老板，你愿意你手下的员工随便说个客户的名字，然后你就签合同盖章然后承担责任吗？因为对方是给他代销嘛。 啊， 他无语。我又说本来在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连锁店我签字，单体店你们自行负责。 嗯， 出了事儿你我6-4开是吧，我说过吗？他无语。我说因为我看你们是新人出不了业绩才打印了合同并且自己签字的，对不对？他又无语。90后是有自己创业成功的，但有几个呢？他也坦然地说90后就是靠爹靠妈。我说90后的责任心还有多少？他说社会是进步的。我说社会发展就一定是进步的吗？他说扯远了。 不谈这些。 我觉得人家比他淡定。 对啊，你看人自始至终就是好吧啊、没有什么呀。 佛系， 他说我本来是想砍那个女业务员的，就是裁人的、 把这新人留下。 但是呢他这么坦诚不公，我也只好坦诚不公了。你是来学我的经验的，我凭什么给你发工资还费心的教你呢？他自己对此呢也无语。我说那这样吧，明天你就办离职。他说他来之前就有心理准备了。我说我本来想留你开他呀，啊，虽然你只是少爷出身毫无经验，而你只说只想学一年。出门的时候呢他向我鞠了一躬，如两个月前般的礼貌，然后关门走了。我在沙发上坐了许久。哎呀，我觉得这位朋友 他挺有诗意的。 对，他写起来挺有那种感觉的，是吧？ 嗯， 很淡然，非常有意思的一个90后员工啊。 嗯，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位90后员工吧。 嗯， 这样的孩子你见过吗？ 太多了。我们公司前两天那个行政助理辞职 啊、 理由是公司周围的外卖不好吃。 真假的呀？ 真的。 我以为这是段子呢。 他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上帝那边现在不是把好多那个店都拆了嘛，就外面没有吃饭的地儿了、只能去华联啊或者网上订餐。 是， 他说我已经吃腻了，我觉得在这儿没有什么生活气息、我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多大呀？ 26岁。 嗯，比 这个还 大 一点。 4岁。 对。他们没有什么生存的压力， 所以说他更希望的是什么呢？ 咱们以前的概念是我先活下来， 嗯， 再谈品质、再谈我的精神享受。 对， 他们现在是我要一开始就要都有，但也不全是他的问题。我在想、我说第一个就是两个月了，甭管你是什么样的销售，你回款额都不到1000。所以刚才你念完之后我就问那个管理的，我说这两个月你在干嘛？ 对， 就他现在好像觉得自己很委屈，就是被这个90后给气得够呛，对吧？都无语了，省略号了。 嗯， 但是我想知道的就是说，第一，在一开始把这两人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明确告诉他，对吧？我大概要求你们做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呢基本上多久给我汇报一次工作，然后呢哎，比如说我要求你的销售额达到多少，对吧？如果达不到你，我得看到你的成长。 嗯， 我们代销售都是这样嘛，对吧？所以一开始你的游戏规则是不是明确？因为你明确了，人家就早就能决定要不要在你这儿干，可能就是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我就大概知道了。从你就包括我们公司，他现在就是无论课程销售还是这种咨询销售，专门有一个系统，就是他的主管是不干别的的，主管就是每天看这个人今天的呼出量。 嗯。 就是你的这个电话呼出量够不够，如果你连这个量都不够，那如果到月底就是数罪并罚嘛，你量也不够，业绩也没有达到，那你在干什么？ 嗯， 我雇你来干什么？ 嗯， 对吧？这是第一个，就是一开始你规则有没有说明白。那他刚才也提到说90后没有经验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一看你是不是在尽心尽力的带他， 嗯， 对吧？你有没有你到最后了才告诉他你一天看60拜访60个客户，对吧？那你一开始你也没告他。 就是你的新员工培训去哪里了？ 对啊，就是 然后你的这个工作职责 规则呀、岗位明确、 绩效 对 去哪里了？ 你要说明白啊、说明白，人家要么就是坚定说好，那我跟着你干。像我们老板以前都要每天拜访60个才能到现在这个位置，那现在竞争力这么强，我可能只能比他多，不能比他少。 嗯， 那他可能会被你激发，也有可能就直接说算了吧，那个太累了，不是我要的生活。 员工都没错，错的是老板是吗？ 有可能。好，第二个。既然他在带他，那你一开始想招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对吧？你有没有在一开始就说明白说我要留下来的人必须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嗯， 比方我们经常说啊，要有责任心的，责任心的表现是什么？要有自控能力的，自控能力的表现是什么？对吧？要对公司负责的表现，就你必须不能停留在概念，因为要具体化嘛。比如说按他的想法来说，就我招了个37岁的女的，招了个22岁的男的，好，你带他，然后你们俩带出来，我们公司就好。凭什么他们如果有那个能力又好还能带别人，那人家为什么给你干？ 所以你还没有明白你要什么样的员工。 对啊，你根本都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就是你的这种需求嘛。 是不是招聘就来了他们两个人？ 也有可能。就是100%不靠谱嘛。对吧，那就肯定是你的招聘有问题。那么多优秀的销售为什么不到你这儿来？那这我们涉及到第三个问题了。他们两个月回款达到了1000，他们在你这儿挣了多少钱？ 对，你给人家多少钱？ 对，你给人家多少钱让人家能够留下来？ 嗯， 对吧？所以人家来之前就有准备了，对吧？你辞我也没打算在你这儿干长久，对吧？就是说双方的这种互相的需求，你有没有满足他？ 嗯，人呢其实要有交互性的。 对。 对吧，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 对， 你对我有哪些要求， 对，你要说明白， 我也有哪些反应， 对， 对吧， 对， 你给了我多少钱， 对， 我就给你干多少活。 就像我们那边的课程销售一样，人家新来的第一年的新员工，就今年跟刚毕业的这些大学生，人家主管就说得很明确，说你只要2个月能出一单， 嗯， 那就说明你真的在融入和认同咱们的产品。 嗯， 你2个月连一单都没有出，那你到底在说什么？ 嗯， 对吧，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就是你每天的电话呼出量要达到多少， 嗯， 对吧。那第三个就是你每周至少要去登门拜访多少个客户，或者每个月你们部门有外出的培训的话，你至少要去出差一次。就是它很量化很明确，就是说只要你努力够了，我剩下就是看你的能力。 嗯， 对吧，就是两个方面嘛，硬件的你有没有达到，那软件的能不能实现。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哎，有可能也要凭运气，但是你之前的努力有没有达到我公司的这个要求。 嗯， 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嗯，你达到多少我给你提成是多少，达到多少我给你提成是多少，其他的福利待遇是什么样的，都说得很明确。 不知道这位老板啊自己开店开了多久了，对吧，也许他自己是一把好手。 对，就是他可能是自己摸爬滚打独立成长出来的，自律性很强啊，然后自我反思能力也很好啊，很有积极性主动性啊，但是未必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啊。 对，换句话说你是职场牛人，但是未必你是管理方面的牛人。 对、嗯、 是吧，或者你当老板你未必能够带好团队， 就你能不能带出来像你一样的人。 哎， 嗯，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他老板那样去 自我成长的能力， 有那个天赋也好，或者说有那个管理能力，有那个冲劲儿，是吧？ 对啊， 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是啊， 作为老板，你不能要求员工都像你啊， 要像你他就不给你干了呀。 对， 对吧？我们也经常要反思嘛，是吧？ 是， 如果他像我们要求的那么高，他凭什么来我们这儿？ 是， 对吧？ 所以你还要找到员工的需求点在哪？ 嗯， 啊，如果他把你当榜样，那很可能他会像你。 对。 但如果 2个月他都见不到你，他去哪儿学你？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 下面我们说这个员工吧，这员工也很有意思啊。他只说的这个员工，没说那个37岁的员工哈、啊。 嗯， 这个员工呢也没好好干，干好干坏无所谓啊，让我走人， 我也有准备， 鞠个躬。 对 啊，对，都有准备。他跟他有一句对话嘛，说、嗯、我说社会发展就一定是要进步吗？他说扯远了， 目标很聚焦。我们说人家没有那么散。其实他对这个员工失望，其实员工也未必。对他充满希望，我们能从他的对话里看出来。 嗯、 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咨询里经常会遇到这样说，我如果跟他说我就在这儿干一年，如果你是那个领导你会怎么说？我说那我就会问他说，那在这一年你希望得到什么？对吧？就无论你在我这儿待一年还是待3个月，我不会让你在这儿白待。 对吧？你觉得你希望在这里得到什么？对于这个员工，你的目标明确不明确，对吧？因为人生一年复一年没有那么多，对吧？无论你在哪个平台待一年，你希望在这一年里获得什么？ 万一是他自己都没想好呢？ 对啊，所以就要问他，所以他把话题给聊死了嘛。 嗯， 就如果他说啊，其实我也就原打算在这儿待一年，那你就可以直接接茬啊。你就可以问两个问题嘛，说第一，无论你是待一年还是半年，你希望在我这儿得到什么？ 嗯，我也没想好。 嗯，没想好。 干着吧。 嗯，那好，那我就说我的要求。 嗯， 对吧？那另外一个呢？你在这儿打算待一年，但是我的要求是你干到什么，我才有可能让你待一年。 哦，那先坐着看吧。 嗯，那我们就开始谈要求了，对吧？你对你自己的预设是一年，给我一年的机会，那我也要给你预设一些要求。 嗯， 就可以接上。那还有一种就会说，那你觉得我这儿达到，如果你做到了我的要求，你的哪些需求满足了，你就会选择继续留下来。 嗯， 也可以谈。 嗯， 对吧？就90后的这些人现在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认为我跟你是合伙，你是指望我赚钱给你创造价值，我不会说就像我们80后认为说我们是上下级的权威关系，他认为我们是对等的。 所以说你也别， 对你别 对我怎么样， 对认为我很需要你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我们都是共同需要的， 嗯、 所以现在提倡说合伙制，对啊，都是合伙制。说你是指望我赚钱的，或者说我们是共同来构造这个东西的， 嗯 嗯， 所以也会有那种什么一言不合 就 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对， 然后后面是再换条大的吧。 对，这就我们经常说的，说，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员工一门心思为老板实现梦想的时代， 嗯， 就员工也是要实现他的梦想的， 嗯 嗯， 所以说这对于这个老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显然他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应对准备， 对， 目前呢也没有想好， 嗯， 到底问题出在了哪儿， 嗯 啊，希望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能够对各位老板啊有所启发， 就首先要明确我到底要招一个什么样的人符合我的岗位期待、 嗯、 那第二个要反过来换位思考，有这样能力的人他要求我给他提供什么。 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公司的那个辞职的行政是吧，后来去哪了呢？ 人家的打算是先旅行3个月。 哦， 就现在人都很可怕，就是我先旅行一段时间吧，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哪个地方好吃，去哪， 对，先去逛， 嗯， 然后想起来再说。 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地方周边的这个餐饮 对会决策 能够影响到这些公司的离职率。 是的。 那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些改变呢？问题 没有。没有机会跟高层对话 啊、哦。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些公司啊，他们如果雇佣的年轻人比较多的话， 嗯， 是挺重视大家的这种精神需求的嘛， 饮食啊，生活啊，娱乐啊， 什么弄个茶水间，弄个什么零食包啊， 对对对， 或者是弄个什么 KTV 啊，都有， 对， 就是一个小房子啊， 对，可以去发泄一下，对 对，这样的公司基本上呢，就是我们知道的，以这种科技类公司为主， 嗯， 还有就是雇佣的人呢，以这个好比90后啊啊为主等等、 嗯，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为了留住他们啊， 对。 那这种模式难道不能够在别的领域推广？难道90后吃这一套，80后、70后就不吃这一套吗？我相信的是人都有追求和选择更好生活的这种本能的。 对。 那为什么别的公司就没有的呢？我从某个角度来说啊，就是你们这些70后、80后啊，更看重别的。 对。 我可以不提供这个，也能让你们留下来。 是。 嗯。 就是看谁的选择权更大了。 哎， 就对70后80后领导就会说爱干不干， 就是为谁工作的问题。 对，对90后领导说啊爱干不干就没人了。 嗯 嗯，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就劳动者觉醒了。 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改变中国的一定是90后。 对对 啊，但是未来还有00后。 这个前两天也是有一个老板给我们留言说，那个为什么五一我让加班，结果今年招来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同意的 啊。 他说这个让我大跌眼镜，说我只是问了一下他们要不要加班，他们所有人说不加班，我们票都订好了。我说你应该觉醒了，那你统治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说这才是劳动者的姿态。甚至他跟我提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警醒，就是他说 他跟这些人说，那我们的项目完成不了怎么办？然后就有两个人站起来跟他说，那你跟客户谈的时候就不考虑我们公司的员工的数量和我们的能力吗？这是你的问题啊。 对， 就是你做这个预算的时候，你就没有算出我们的工作量吗？你就给几个亿都谈吗？这是你的问题啊。然后他说，就像刚才那个人一样，他也是瘫坐在沙发上反思了一下午，到底是谁做错了， 点了一根烟， 对， 直到烧到手指头才发现没有抽一口。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就像奴隶们突然间提出说我们也要休息，结果你还认为是一场，其实你是一场。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啦，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曾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 你看原来就是这样嘛，就是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对， 要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然后我就跟我说，你之前的那个时代已经过 结束了，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在谈项目的时候就要考虑正常的工作时间内能不能完成。然后他还问他们说，那项目交不了怎么办？然后他们说，那你招人啊， 对， 你下次少谈一点啊。 你有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啊。 对，你就仨人想干三十个人的活，凭什么呀。 是这种趋势，虽然没有说形成面啊，但是呢已经 星星之火了， 有零散的趋势了， 真的是社会在进步。 原来呢我们发现就是推动企业管理啊的这种因素啊有很多种，比如说你的这种生产工具的进步，是吧，技术的进步也能够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然后 提高生产效率， 带来管理的变化， 对 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比如说西方的呀，或者说日本的一些企业跟我们合资啊，然后会带来一些新的理念的， 对， 这种交流。还有一些因素的影响，就是随着我们这些年经济的发展，电子产品网络的这种普及，那么也会带来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集体的意识， 就劳动者的觉醒， 对吧？ 对， 那么这个可能又有一定的内生的这种， 对 啊，原生的这样的一种特性在， 是 他们成长于那样一个年代， 对， 是吧？那样的一种家庭，成长于网络环境下，这个恐怕就需要我们本土的从业者，本土的企业管理人员去发动自己的脑子， 与时俱进， 去找到一些管理的智慧。这个恐怕在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理念或者说案例当中比较难找到相关的这种素材， 对， 是吧。就像刚才所说的，可以啊，扯远了，不谈了吧， 对， 这个可能在国外是很难找到相关的这个范例的， 就界限要非常明确跟你。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特别感谢贾杰今天的光临。时代在变，不管我们是打工者还是企业高管以及公司的创始人，我们都需要调整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变化才是永远不变的。最后把这首 Angel 送给那位年轻的朋友，也送给贾杰刚才所谈到的因为公司附近没有好吃的外卖而离职的那位员工，希望他们都能够找到内心和环境的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朋友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明天再见。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In the arms of